22点04分5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14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一晃11月也到了月中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来自南方女士啊 ，Lady at Tabland， 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 Heartbreak， 伤心啊。Heartbreak， 你听过猫王原来有一首歌吧，叫 Heartbreak Station， 是吧？伤心旅店，这个就是没有那个连 hotel 都没了，连 motel 都没有了，就剩一 heartbreak 啊，就等着你们那个，也可以叫做 heartbreak， 也可以叫做心跳啊，就看怎么个跳法了。 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哎，就看怎么个跳法了，怎么个跳法呢？不是那种 heartbeat 的那种 normal 的跳法，它是 heartbreak 的跳法，就是一刀一刀像被砍了一样的跳法，还是伤心啊，还是伤心。 第一首歌用一个旋律上没有感觉到伤心，但是在唱词方面还是流露出一个外国男子不愉快事情的歌曲，开启了今天晚上天气不太好的夜里的男左女右哈。如果登录新浪韩立微博的话，会看到叶谦今天的扮相啊，这个扮相和昨天晚上的扮相没有任何差别啊， 不能有差别，就是差别，有差别就出篓子了， 而且也是还是那件红帽衫哈，就是看照片就仿佛真的我会有一种错觉，昨天晚上没有离开过， 没 大家一直在这个房间里待着。 昨天晚上你没在、今天晚上你出来了， 我昨天两个手指头还是在的。 你那太诡异了啊！弄个螃蟹钳子在旁边算什么？ 告诉你胜利了、就这个节目又正式开始了，然后明年就12年了，昨儿还是星期二，今天是星期三。 是， 大家都在等待风来啊，等待风吹散一些糟糕的眼前所见的东西。时间真的是最好的礼物啊，它能把所有你期待的都会带入到你的生活当中。暂时没有到来之前呢，我们先好好的睡一觉，等待幸福的风。 以为我永远只能一个人生活，孤单的快乐哀愁，偶尔可以伪装潇洒自由，心里慌了起来，自己喝酒。以为你只是一个美丽的偶然，吹脸我不经意降落，谁知道你不痛，谁知道你不走，拥抱着我说终于找到了我。你看穿我的冷漠，亲吻我的烦忧，不在乎我曾经的错，如果不是你的款款温柔，还以为真爱只是一个传说。请相信我的承诺，虽然有点笨拙，但我看见幸福的风。如果我把我的手放在背后，愿不愿意牵着一起走？看见幸福的风，如果我把我的手放在背后，愿不愿意牵着一起走？你看穿我的冷漠，情 在乎我曾经的错，如果不是你的款款温柔，还以为真爱只是一个传说。相信我的承诺虽然有点笨拙，但我看见幸福的风。如果我把我的手放在背后，愿不愿意牵着一起走，愿不愿意牵着到最后。 音乐发功啊，已经把幸福的风透过点播吹向你的空间。愿把你眼前的雾霾已经吹散了。这首歌是来自杨宗纬的《幸福的风》。 哎，这种转换，怎么说？转换雾霾心情法也是一种古法催霾法，就用音乐来催霾也可以。 你这催霾是把它催来呢，让它又来呢？ 我吃饱撑的，我要把它催来。 那叫驱霾，那叫驱霾， 对对对，驱霾，驱霾，驱霾。 我就跟你说啊，咱这节目再做几年就不能再做了。 是， 就是反应啊，哈。 这个 想起一个人，想起一个词儿啊， 我想的 都难了。 我想的是驱赶的，就 对呀、啊， 那个催。催走 催场 催走的催，我没想给他催来的， 那叫劝退，好吧。反正不管怎么样呢，现在已经回到家里了啊，洗得干干净净的了啊，有的朋友呢也准备入睡了，在入睡之前呢听听广播，开开心心的。如果有些朋友可以稍微晚睡一点，想当今天的1663红，就是在新浪韩立微博上和大家互动的话呢，也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啊，让今天晚上的小树长得快一点。 你看那个帽子、啊、你埋多厉害，帽子都灰了，你知道吗？ 不是，这帽子可有年头了哈、啊、就是一到这点儿我就上帽。 从去年的、啊、从这几年的这个埋的情况来看，他只要不洗帽子都是一种自然老了灰，特别好。 咱们这档节目做了多少年、这帽子就陪伴了我多少年？ 11年。 OK OK、 好，不反对哈。 对 Pink 给你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甭管你想要什么，无论你想要什么 都给 Whatever you want。 We could have it all, neither one of us would budge, cause we can't be wrong baby. Folding up your arms, closing up your heart.Me, cause I want it all. 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You see that we gotta talk. Now you know we must believe or fall apart. ship's going down tonight, but it's always darkest before the light, and that's enough. Whatever you want， 甭管你想要什么，你甭管想要干什么，你甭管想要拥有什么， 撒娇呢、 都是来评课的，都是这个。Whatever you want， whatever you need， whatever you do， 你都需要自己去努力争取， 得 对吧？ 没一样是我能给你搞定的。 对啊，你欲望很多，但是如果只是一个空想的话，那它只是在你脑海里转着啊，没有办法活到你的生活里去。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也特别翻到了去年今天，因为自从就是北京的十一月容易有这样的糟糕天气之后呢，我不管写日记也好，还是微博也好，我都会留下那一天的天气了。 啊，那天怎么样？ 对，就是看情形哈。去年的今天晚上啊，咱俩你没戴口罩， 你现望天儿啊，还看情形？我还以为你用文字记录下来过。 我就是说没记录，后悔了嘛。啊，但我想，如果是特别恶劣的天气，我应该是记录的。那没记录就说明， 我觉得还行， 去年这会儿还行。 对。 另外我也觉得今年说真心话啊，和往年比，雾霾天气已经少了很多了。 对，咱们 真的 应该是已经是零星的了。哎呦，嚯，还这还有这玩意儿呢，他还来呢，这种感觉了哈。 啊，吓我一跳，我说这话何来呢？的确哈，到了年底啊，其实生活中的事情也蛮多的哈。我们呢，把注意力哈要专注于自己非常重要的事情上。 对，这个其实你心情上是可以接受，完全可以理解跟接受的，就是。启动了这个供暖设备了嘛，对吧？ 嗯， 咱们要过冬嘛，过冬的时候你家里不生炉子嘛，原来就是咱们老北京的那个啊，就是但是现在呢已经是变成就是集中供暖嘛，集中供暖那它也需要一个大的厂大设备嘛，就这样嘛。 易老啊，哎行， 但是好像不是咱们主攻这个设备，好像是从外围的那些县那些城攻了以后，慢慢沉过来。 易老。这事儿都念叨一天了哈，到了晚上咱不说这个了啊。 我就说能心理上能接受。 我看到这位叫做应该是 Cherry 520的朋友哈， 对， 他特别好玩，他把我就是念暖文章叫韩立讲故事。 对对， 我觉得这是以前很经典的一个爷爷，对吧？像叶静修， 你们当年听什么？ 孙静修、啊， 孙静修，孙静修，怎么叶静修？ 我的天哪！你把我哎，你们不好吧？这样把我往这么高的位置 啊？他是希望以后会有微信公众号，能够把我在晚间的暖文章，因为我的朋友晚上很困没有听到的，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白天来听。谢谢大家的提议哈。这些年呢，我也曾经在一些部门和他们合作过，但是怎奈呢，我觉得好像还是不如自己来做更加的惬意哈。所以2019年呢，我答应大家一定开微信公众号，是不是？微信公众号这股热乎劲儿已经过去了吧？ 没有没有，你们得准备好打赏。 不，我一定要开一个。不 care 流量，不 care 留言，不 care 任何的东西。 流量不够，我只能听五分钟。 只是想有一个，以后可能我退休了，你们还能找到我的地方。 好， 就是这样了。因为现在看微博都是每天直播帖，那你说等我55岁以后，我不能再到晚上9点来给你们发直播帖吧？我发什么？那会儿没准我已经睡着了。 您是那估计那时候已经。摇身一变变成另外一个 广场舞 波段老网红，广场老网红， 应该不会的哈。这个人40多岁了，应该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我希望开这个微信公众号，就是一开到永远，不用考虑那么多其他。我也不希望自己有更多的什么心理负担，只是有一个角落啊，可以承载一些东西。当然，毕竟我这个人在技术方面呢还是很弱的哈，所以我可能也还会 有请我的家人啊，和我一起来料理这件事情啊。 对，你就让家人料理了，比让外人料理了好多了。 其实就我嫂子，别一听又听其他的方面了啊。就是2019年这个事情呢，我答应大家，所以以后呢就会有地方可以听我讲故事了。 对。那个故事一个二个录出来也没，也怪不容易的，是吧？ 没有，就是、 花了时间精力呢，留下来对对。 就是在直播的时候，因为其实很多公众号里面都有暖文章，就是他们念的暖文章，我也没觉得自己比别人念的有多好，只是因为大家听这档节目亲切感吧，对吧？就是一听，这女的我认识。就这种感觉， 就这评价，可听可不听的那种感觉呀。 做你的天，给你晴朗的天。 身边，哦，我的天，我想我会失眠，想暂停时间，亲你的脸，你才不会发现，舍不得和你说再见，一秒都浪费。你每个表情那么新鲜，追着我快点，再多爱一些。做你的天，做你的晴天，帮你晒干所有眼泪，你的眼是我珍贵的天，当你需要阴天陪你安静一整夜，别管世界怎么变，我是你的天，我是你最爱的天。过了夏天，我们写下了季节，又过了秋天，过了冬天，我们写下永远，舍不得和你说再见，一秒都浪费。追着我快点，再多爱一些。做你的天，做你的晴天，帮你晒干所有眼泪，你的眼是我珍贵的宝贝。做你的天，当你需要怎么变，我是你的天。Oh yeah yeah， 我只对你想念，对你温柔和体贴，只为你心甘情愿，永远不对你说抱歉。

今天前半夜扩散条件很差，有雾和霾的天气，请注意防护。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北风加大到3-4级，扩散条件逐渐转好，雾霾消散。这次冷空气活动降温比较明显，请大家注意添衣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中度到重度霾转雾，后半夜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山区有雨夹雪或雪，南转北风1-2级转3-4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35%。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由宁海强执导的我国首部维和军事动作电影《中国蓝盔》11月23号将在全国影院上映。电影讲述了中国维和部队官兵在非洲严格履行联合国赋予使命，冒着生命危险阻止一场战争的故事。自1992年以来，中国军队累计派出了3万多维和官兵，在恐怖袭击频发、武装派别冲突不断、蚊虫传染肆虐的各大维和任务区，中国军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了很多任务。宁海强曾经拍摄过《弹道无痕》《中国兄弟连》《百团大战》等多部军旅题材作品。这次为了拍出维和军人的英姿，他带着摄制组分别在非洲南苏丹、新疆哈密、广西桂林等地取景，力争拍出官兵最英勇的一面。最后来关注爱情喜剧《摘金奇缘》将于11月30号正式在国内上映。今天片方发布了一支世纪婚礼预告，展现出顶级的奢华和万人瞩目的盛大婚礼。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14号周三晚上第20段的 NJNY。我是女友韩丽。 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对，今天的红人，他的名字叫马小闹和齐不甜。 像是两个人的名字，其实是一个人。 对，他被我就是发了红人卡之后呢，大声的这个 觉得 他说 丽姐土拨鼠的尖叫。 对，那个表情包我们都有印象。 其实那个土拨鼠他，我在我的这个印象中他不算尖叫， 他 算是一种，他算是一种喊叫，你知道吗？在那个深山峡谷里，他冲着那个深山在那儿啊那么喊，你知道吗？ 那个表情包也是这样，从小到大嘛，哈，就是那种 SML 号。 而且我老印象中他有那么高大吗？ 他喊不出来那种尖声， 跟熊似的哈。 是他喊不出来那种尖声，你倒想让他尖叫呢，他尖不出来。 拜托马小闹和齐步甜了，但是呢，我也看到了你最近呢日程还是很紧的，所以今天只要满足了120之后呢，就早点休息吧。 是啊， 大雾霾夜的，给自己一个早点进入梦乡的这样的。 不过我估计你们也不甘心，这就快到了，已经86条了。 这个就是天气不好，早点休息吧。 是看大家的这个精神头，还有啊，可以多喝点什么。姜汤水啦什么的，对吧？ 梨 补一补哈。 对，清肺的哈。 对，弄弄中气，提提中气什么的，我是这意思。 好，你现在赶紧讲冷笑话。 就是说这个前几天双十一嘛，对吧？双十一的时候，听说你姐姐呀， 我没有姐姐， 韩美啊， 没有， 辞退了一，也不算她辞退，是她那员工啊，把她给辞退了。你姐姐啊，有一员工啊，把你姐给开了，不干了，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好像就是我听说啊，双十一那天啊，那天这个正好公司，他那公司发给那员工工资啊，发工资，然后呢，给员工领到钱以后呢，就问你姐啊，你姐不是老板吗？就说这那个老板，我的这薪水不是4000吗？怎么只发3500给我呀？啊，你姐说啊，那不是这。双十一做活动嘛，每满400减50。 Oh, you've seen enough to know it's true. 那员工就自动就走了，也没怎么着，拿3500走了，他再也不给你姐干了。对，要我也不给他干了，是吧？没有诚信啊！姐双十一，本来双十一像那种苦哈哈的打工一族，就准备着你能老板能多包个钱包，多包个红包呢，恨不得你居然还克扣， 每都能混上老板。哎呦喂， 你他就是这么克扣别人， 克扣别人， 克扣别人混上的吗？为富不仁嘛，这种。 所以两天半公司也就倒闭了哈。 倒也没有， 22点， 这就是奇怪的作用。 那么多等着听我讲故事的朋友， 你再想想，你姐姐还有什么事？ 就睡着了啊。所以马上进入今天晚上这一篇很励志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真正的失败只有一种，就是你无法做到坚持。很久以前听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到今天，30岁后请做好你和别人差距变大的心理准备。这里的差距不仅指别人甩你几条街，也包括你甩别人几条街的情况，但是很多时候是前者。前段时间回家，意外见到发小刘波，我们一直都是非常好的朋友，中学时经常一起上学，一起跑自习室。高考后我考了一所一本大学，刘波只考上了一所三本大学。毕业后我们相约去了北京，租住在五环外的城中城，各自找了一份起薪不高的工作。许多个周末我们聚在一起吃个饭，互相鼓励。但北京真的太大了，梦想仿佛触手可及，却又那么远。那个冬天，房东儿子要结婚，临时要我搬家，公司的工资又延迟一个月才发。在寒风中，我攥着自己只有1500的全部存款，终于坚持不住了。我做了逃兵，回到了老家的一所小城市。刘波坚持了下来，但我们慢慢失去了联系。这次聚会才知道，他后来选择自己创业，现在是一家小科技公司的老板，月收入颇丰。世间最大的落差大概就是这样，你们曾经拥有同样的起点，但才几年时间，别人就成了你仰望的对象。一位世界重量级拳王曾经说过，每个人在脸上挨一拳以前都很自信，可多数时候你都不想去挨那一拳。只有那些心平气和接受命运安排，并且极富韧性的人，才会过得更好。做记者时，我曾经采访过一个老总，他年轻有为，却只能坐在轮椅上，因为23岁的时候，出了一场车祸。车祸后，母亲办理了提前退休的手续，一心照顾他，但他不服输，他先是努力恢复，然后在网上做电商，吃了很多苦，受过无数嘲笑，也领受过数不清的怀疑，但他坚持慢慢地熬。电商规模越来越大，最后成立的公司招了20多个员工。采访中他谈吐大方自信，充满魅力，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百炼成钢。在刹那间，我仿佛都明白了，真正的失败其实只有一种，就是你无法做到这两个字，坚持。有许多人在奔跑的过程中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选择放弃。人和人的距离到底是怎样拉开的？当你觉得北京很大，梦想很远， 选择了放弃的时候，有些人则咬紧牙关留了下来。当你觉得自己注定要普通，而有些人却始终想绝地反击，毕业后你习惯于随波逐流，缺乏奋斗的激情，而有些人有毅力，愿吃苦，他们继续学习，追赶趋势，积极积累人脉，短短几年间就实现了自我的大爆发。真不是他们有多厉害，而是他们实现了坚持型成长。因为坚持，他们拥有了不一样的格局，而格局决定了结局。这世上没有平白无故的闪闪发光，当你选择了舒服的那条路，你和别人的差距其实就已经拉开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多数的成功都是积累和坚持的结果，所以你应该努力培养自己坚持的能力。当然，坚持并不是固执的钻牛角尖，它应该是结合自身实际的一种理性的坚守。我也深知坚持的不容易，尤其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你可能会被房租生活费压得喘不过气，你可能会因为收入暂时不高无法去学一门新专业新技术，但无论怎么样，我们都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徘徊。只要今天的你比昨天又好了一点点，这就是坚持的意义。跌倒了，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就继续坚持，继续勇往直前吧。在平淡生活中，在奋斗的路上，做你自己的英雄吧。 Baby Sorry， 无法继续这残酷的生活。 Goodbye， 昨天就要开始往现实的奔波。我的梦在幻想中穿越，用尽一切把虚伪都浇灭。我从今天怀疑这世界，期待着不存在的永远。 Hero， 带我寻找光明，带我飞向云顶，为我擦亮无比清澈的眼睛。带我自由呼吸，带我忘记哭泣，为我点亮前路坚强的命运。当伤痛已不在 I got my hero。继续这残酷的生活。 Goodbye， 昨天就要开始往现实的奔波。我的梦在幻想中穿越，用尽一切把虚伪都浇灭。我从今天怀疑这世界，期待着不存在的永远。坚强的命运，当伤痛已不在 I got my hero。 飞到了天地边缘，放任我的执着，让世界为我而辽阔，路途的尘埃是我的存在。 I'm a hero. 来自苏醒作词作曲并演唱的 Hero 英雄，是我个人特别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首苏醒的歌曲。但我没有想到哈，我对天发誓，我没有看到今天晚上的红人马小闹和齐步天在我读这篇短文章之前留言，他很希望今天有一个福利，就是想点播一首苏醒的还不是因为爱、 啊、那不是 这首歌、啊、原来他也是一个醒目哎。 那应该你看早看到， 我当时没有看到嘛， 是 我因为这首歌和这篇文章是早就配搭好的。 那你看这首 Hero 能不能满足你呢？ 虽然我自己哈不知道这首歌在他心中有没有同样的效果，但是看留言呢哭了三张脸 啊， 就是前后左右都哭了一下。他说感觉很久都没有听到 Alan 这么轻柔的歌声了。 怎么马小闹是齐步田不许你买那个 没有 Alan 的唱片吗？ 是后来 Alan 的作品都是偏说唱嘛，对吧、哦、就是那种你也懂得的哈，就是晃着唱、 就是、说他想听 Alan 是想听 Alan， 但是他并不想听 Alan 的所有，他只想听 Alan 的轻柔的那种带旋律的歌声。 是真心话哈，我想可能真的除非张学友啊，他唱的所有的歌曲你都觉得， 张学友唱 rap 我也不听、啊、 就是一个歌手他能演绎不同的风格并且面面俱到的让所有人都喜欢，有能做到但是很少哈。 是， 我也一再和艾伦说，我其实我更喜欢他这种风格，我觉得这是一种高级的好听。 嗯， 你明白那种高级的好听吗？ 有很多试着就是 转变自己， 就是很 像对吧，就是玛丽亚凯莉的一些很大气的那种歌曲。 有很多试着就是流行元素都拿来都试一下，但是有的是人家更喜欢你这样，有的是你更喜欢自己是什么样，是这是两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当时我听 George Michael， 就他还在威猛乐团里的时候，他也曾经设计过，比如说 Wham Rap， 就是威猛 Rap， 其实那首歌呢也还行，也是非常青春靓丽的，也是很给劲的，但是他也就尝试了那么一两首这样的，他一辈子都没尝试过就是过多的去干这个事情。 嗯，其实我们要理解你所喜欢的歌手，他在音乐的路上他也不希望总是一个样子，对吗？ 是， 我觉得总是一个样子可能是我们天蝎好这口吧，就是基本上我不太喜欢就是强行突破吧。 总是一个样子是你们天蝎喜欢的吗？ 我觉得是吧、嗯、因为我们喜欢稳啊、喜欢，我是指稳稳的稳啊，不是 case 啊、嗯、就是希望 美的你嗯， 我就希望这件事情如果它保持一定的水准，它就一直能在这件事情上一如既往， 好、啊、 从始至终， 嗯， 对吧，就像咱们节目曾经尝试了很多片花，对吧，但是都难以达到最初一版的 那最初那版那是无法超越。 Use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Mental。 Like I got a wire crossed upstairs, but all I want is just a little truth, and that's it. They say I'm mental, but I'm just confused. They say I'm mental, but I've been abused. They say I'm mental 'cause I'm not amused by it all. Thank you. I'm gonna be wise. 要说这首歌的尾声，这种不是叶谦加在其中的啊， 也不是电台乱了。 对， 我知道电台有的时候，原来尤其是我们调短波的时候， 串台 调不准的时候，是经常这种来回来去调，来回来去串的。但是这种手法啊，很久，也是像刚才那位朋友很久没有听到苏醒的轻柔嗓音一样，我很久没有听到有人用这种手法来做歌了。这个 Eels 的这首 Mental， 他终于用了这个手法做这些歌曲， 这也是复古啊，也是大家对于一些元素本身就会有亲切感啊，所以带入其中呢，自然而然就会想到一些消失的啊，但是很亲切的东西。好啦，第二时段暖文章冷笑话都结束了，这个时段呢就到这里啊、也是很多朋友每天都是听完就想睡的时刻。第三时段呢，我们的红人其实1.26米了，也可以入睡了，小伙伴们休息好最重要。但如果要想听的话呢，第三时段我们还会陪着你啊。 对，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觉。 求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5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14号周三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哎，我刚才差点开了场，我今天这个时差感是真的是，我觉得还行，嗯，我感觉到自己可能已经到了第40段了。哎，抬头一看，今天时间过得还挺慢。我是工作男左叶谦，看来今天的红人他聊天他属于不紧不慢型。他是慢慢的让大家热络型的那种。 你是每天晚上情绪跟着红人的情绪走、啊、 也有这种情况出现。 不是叶老，您都44岁的人了，对吧？45还是44、啊、 比你大那么1-2岁啦。啊哈、 嗯，你要有自己的一个生活的节奏啊、嗯，还有你的情绪的节奏，你不能被别人带得太明显。 那就是我的节奏啊，我的节奏其实就是别人的节奏啊。对，那就是我的生活节奏。我特别喜欢跟着音乐起舞，我特别喜欢跟着慢歌来摇摆，我特别喜欢跟着快歌来甩头，这就是我的生活节奏呀。 你不明白吗？那如果这些都没有怎么办？ 那我会 节奏该怎么办？ 那我会自己给自己去找一个节奏。 马小闹和吉布田，在当红人之前呢，他给我们PO了一张他的考试安排，感受一下啊。12月15号英语6级考试啊。来看看他的这个 12月15号以后、 啊、他是学医的。 12月15号以后他就不怎么闲在喽。17号 不，他在此之前就是有太多的安排啊。我觉得这还是一个真的很理性的一个朋友哈，他会做计划啊，有自己的生活的一个节奏。那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位优秀的女士马小闹和齐不甜在微博的世界里她在做着什么。他目前关注了232位人士，一个1985年出生的朋友、嗯、啊，最新关注的是你， 33岁， 最新关注的是叶谦， 刚刚的，而且还是互相关注的啊，所以应该不是最新关注，应该是很久以前关注，然后他置顶关注。 你怎么知道是互相关注呢？ 因为他那儿不是有一个。这个标志嘛，是互联关注、互相关注嘛，对吧？ 那是我跟他吗？啊，是你们俩。 是、哦，所以就看来是很早以前就互相互动着。 哦，然后，哎，很难解释哎。 是。 那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啊，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 苏醒。哇哦， 醒目啊，真的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了那年夏天哈。 是。 也是男左女右和大家见面的那个夏天。我们一起在成长的起点，应该这么说对不对？2007年，回望11年前，你不认识我， 我 说听众啊， 我拒绝成长那些人，所以那一波我都不参加。听众们，我不知道啊，听众们可是一波一波的。 这是我的歌，这是我的歌啊， 这是你的歌啊？ 对啊，嗯，你上个时段不都已经放完一首吗？ 那没关系，你来安排。我就把歌给你、啊、 稍后呢再给你追加一首苏醒的歌曲。 怎么会不心冷，满是纷争的新闻，也是时候停损，却以爱之名不断产生。谁理睬谁忘怀，我们莫非在脑海，你明白，这不是爱。什么才更残忍？火焰盖伤痕，几个道歉的吻。有没发生过要你否认，说悔改说关怀，我们总被温柔收买，说拜拜站出来给自己爱。 We are one。 剧本，发光发热全靠着体温。 不知道你在这首歌当中听出了几个熟悉的声音呢？ 一言不合就合唱，一言不合大合唱。 哎，但真的他们四个人的声音真的我觉得辨识度还是很高的哈。 是 蔡健雅、那英、林忆莲、张惠妹， 好，这四个 有一个算一个，都是超级会唱歌的哈。 这四个合一起那么一烘托不太好认了，就 我觉得林忆莲和蔡健雅是，张惠妹也很明显，可能那英的声音因为有点这个偏低嘛哈，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很像他们其中的某一个 沙沙的， 对。但是这首歌我觉得对于女生听上去来说是很有这种团结感 啊， 抱团感的哈。这首歌叫 We Are One， 我们是 一体的， 一体， 我们在一起， 我们来统一， 对吧？ 哎，我们吃着那个， 我们一起去吃火锅， 对，我们同样，我们就吃一口锅，我们整个一个。 天气凉了哈，人们都喜欢吃这种一锅上来啊，热气腾腾的， 就用一个大碗。 就是分享感觉的这种东西哈， 你在一个锅里同时捞吃的那种感觉，应该是怎么说呢？在中餐界啊，就常见，在中餐系常见，在外面还确实没这热闹。 西餐是这样，他们是一大盆沙拉，对吧？他是给你挖出去，一人给 你也不能都是一大堆在里边涮条根呢，对吗？你都肯定是人家给你夹出来，给你分在碟子里。 对，他们对于饮食的这种方方面面的涉足，其实跟中 餐咱们这好，一大锅里连这那，连你自己筷子都在里边涮了，但是那种热闹，你是一种透着亲切。 只要加了热，没事。 对，透着亲。 我就是讲这个天冷了哈，我们都喜欢这个围炉的感觉，亲切哈，所以刚刚这首歌呢和大家分享了。 刚才这首歌差点当成第三时段第一首歌放出来啊，来自 Cube 这首歌啊。好，听完了再说。

对的人的这种感觉，是你不怕他离开。 或者是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我记得大宅门里边有一个剧情，是我没记错的话，是他妹妹，他妹妹 不是喜欢那谁， 对，是跟人照片结婚， 合影， 对，跟人照片结婚，就跟照片结婚，那才叫真寂寞，你知道吗？ 但是他很注重自己内心的感觉啊，就有一些女人，我包括我自己在内哈，可能到了某个年龄段之后，你会觉得产生心动很难，但是就拼命的相信心动，就并且认准了心动，那你就可能要比别人寂寞一些啊，还要等得更久一些， 是， 就是这样了， 就是只能是爱上寂寞嘛。 你跟照片心动都行，我跟你讲， 那都不算最寂寞是吧？ 无敌最寂寞， 那已经是很无敌了，我觉得。 寂寞是心里面有一个人， 是 孤单是没有人，所以不知道这个深层感和浅层感之间的你到底哪一个更伤你？ 寂寞有点人，孤单是。哎呦嚯！你要说这孤单也是已经惨到家了，没招没落。 孤单就是说，我想喝酒，我想出去看电影， 嗯、 没有人，就是我指朋友都有事儿，没人陪我、 嗯， 对吧？ 是。 寂寞是你只想和这个人做这件事情，我想让他陪我看电影， 嗯、 但是他没有时间，或者他不在这座城市， 是 这个区别，对吧？ 青天红人马小闹齐步田，别，他怎么了？他说真害怕谦哥打想打我啊！我一直单方面关注着丽姐，我哪那么极端、啊？ 他那么大岁数，他肯 定你哪那么极端的想法？ 很宽广的。 而且你最新关注我已经很高兴了， 就 是吧？再说你是单方面关注丽姐，丽姐不跟你互动关注，我呢是单方面一直关注你，你今儿才关注我， 这就像 这我都认， 这就像你认可一家餐厅啊，可能你来了以后，我在的时候呢，你可能点一道大菜、啊。 但说实话，马小闹跟齐步田，我真的是实在想不起来，我是什么时候单方面去关注 你关注的他。 那得是2006年了，那得是2005年、2006年了、 就3年前的事儿、啊。 是，那你那时候才多大呀？是吧？ 你管人多大呢？在这里我要说一下，我刚才把他年龄说错了，人家是1996年 出生的。你看看，那就不更不得了了。2006年您才多大呀？想想吧， 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红人他今天刚才特意提醒我，95年的。 95年的。 1995年的。 是。 我才23。 那是，可能是那时候你是我习的学生，也要不然就是我的一个学生，我实在是记不起。好，这首歌来自 Switchfoot， 这个名字叫做。 你们教啥？你们教啥？我想知道。 哎，无非就是 唱唱歌， 弦乐、键盘乐和声乐啊。Life and love and way。 Hoping and all of your searching for what? Asking for what am I living or what gives me strength that I'm willing to die for? Take away from me this monstrosity. Cause my future think is not gonna solve nothing tonight. Ask me for what am I living or what gives me strength that I'm willing to die for. Could it be this? Could it be this? Could it be all that I ever had missed? Could it be true? Can I be you? Can I be used? Can I be used? Give me a reason for life and for death, and a reason for beauty while I hold my breath. It's something to laugh at, a reason to cry. Everyone hopeless and hoping for something to hope for. Switch Food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生活与爱情出路、Life and Love and Way 是 在思考人生了是 吗？是，你看这个还是年轻啊，能听出来这乐队是一个非常年轻有为的乐队，就是起码他就算是今年啊四五十岁也好，是五六十岁也好，但是他出的这个动静一直是年轻人的这个动静，那就证明他是年轻的。你比如说艾劳史密斯，他永远在我这个脑海中他就没有老过，他就是那样的，就是一直年轻的，甚至包括张学友，对，歌神，他就是没有老婆，你别看他又留胡子又是苍老范儿的那种啊，那其实他的那种感觉就是一直还是年轻的。 因为音色这个东西呢，它在每个人的世界当中不绝对给他与年龄的判断啊，这个声就是五十岁的声啊，这个声就是四十岁的声音，除非没变声之前我们会听出哎这个小女孩的声音啊，小男孩的声音， 对， 之后其实都是很多没有见过我本人的，在我刚出道的时候就觉得我声音像四十岁的人 啊， 因为我声音比较粗嘛。 你那么成熟吗？ 我刚出道的时候，你还是很故作成熟的。 哦，是这么个玩法是吧？一开始是往深了走， 就是 然后越往后面越装嫩。 哎，没有了，我觉得应该是你对自己声音的一种驾驭吧，就是你开始知道自己怎么运用这个声音会更舒服吧。 行， 应该是这样子哈。 好吧， 好了，23:27了。 对， 这个时段呢，也只有1:28的时间。 然后我们转个身回来，是真的变成今天最后一时段了。 当开了眼睛，握你手，想飞奔往前。我相信爱能证明一切，够真心会超越时间，多付出也多了喜悦，让幸福蔓延。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记得自我保护必要时候讲些善意谎言，总是学不会真爱也有现实面，不是谁情愿就能够解决。 我发现要喜欢上一个人并不难，但是要爱上一个人维持着这个爱我还是学不会。 一次争吵，一个心结，累积着改变。内心疏远足够秒杀外表多浓烈。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今天前半夜扩散条件很差，有雾和霾的天气，请注意防护。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北风加大到3-4级，扩散条件逐渐转好，雾霾消散。这次冷空气活动降温比较明显，请大家注意添衣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中度到重度霾转雾，后半夜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山区有雨夹雪或雪，南转北风1-2级转3-4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每次我都不想着急直接出声音，因为我很喜欢我们男作女友这个老片花后面的最后的小提琴跟钢琴 ending。 这里是北京时间23:32啊，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的男作女友，最后不到半小时的时间段，我是工作男主叶谦，旁边的韩丽呢还可能意犹未尽， 没有， 她听这个片花片花已经听了有11年了，他也跟你们一样也听了11年了。 我其实想说的是之前的两个半小时啊， 那、之前都两个啊，对对，你是有1小时嘛，之前快三个小时了。 对啊，我说之前两个半小时都是我先亮相嘛，所以到第40段听的人也少了， 对， 大家都快要进入梦乡了。 感谢领导， 就让你亮相得了， 感谢领导支持关怀。 没关系啊，此时此刻我们的小树已经长到1.49米了，形势非常喜人。谢谢大家在这个雾霾夜不好天气当中还会给男左女右助力啊。我是女友韩丽， 他一说助力，我这歌起来的不是很给 力， 不是很给力啊。但是呢，还是要放给大家听，叫做《我的秋天》，真真切切的来了，来自 Hope Phoenix。 都冬天了，你咋还聊秋天的事？ 有时差，有时差，你我心中有时差。 Give everyone a penny that cries. You could throw all my tranquil pills away. Let my blood.Pressure go on its way, 'cause my autumn's done come. My autumn's done come, done come. those I don't care days begin. I'm tired of holding my stomach in. No more slinky vogue dolls for me. I'll take scissors and robot dolls gladly, 'cause my autumn done come. My autumn's done come, done 方相恋的你先知我们原来未够，借故松开我的手，藏在贴纸上背后，我这苦心开过没有，但试过散心旅游，如何答没有，闭起双眼我最挂念谁，眼睛张开身边竟是谁，感激车站里尚有月台曾让我们满足到落泪，拥不拥有也会记住谁，快不快乐有天总过去，爱若为了永不失去，谁勉强娱乐过世，爱若难以放进手里，何不将这双手放进心里，时间会走，当失恋的我开始与旁人携着手，但什么可以拥有，前在那颈背后，最美丽长发未留在我手，我也开心饮过酒， c'est bon, c'est bon, c'est bon. Lovers say that in France, c'est bon, c'est bon. When they thrill to romance, c'est bon, c'est bon. It means that it's so good. Ah, c'est bon, c'est bon, c'est bon. So I say it to you, c'est bon, c'est bon. Like the French people do, c'est bon, c'est bon. Because it's all so good.Every word, every sigh, every kiss, dear, leads to only one thought, and it's this, dear. Oh, it's so good. C'est bon, c'est bon. Nothing else can replace. C'est bon, c'est bon. Just your slightest embrace. C'est bon, c'est bon. And if you only would.For the rest of my days, I will whisper this phrase. C'est bon, c'est bon, c'est bon. The river Seine, c'est bon, c'est bon, c'est bon. The left bank, c'est bon, c'est bon, c'est bon. The Eiffel Tower, c'est bon, c'est bon, c'est bon. The meatballs, pizza, scone, chili. Now that stuff's pretty good too.Hey, what's your language? I have only one thought, and it's this, dear. Oh, it's so good. C'est bon, c'est bon. Nothing else can replace. C'est bon, c'est bon. Just your slightest embrace. C'est bon, c'est bon. And if you only would be my own for theMy days, I will whisper this phrase. My darling, c'est bon, c'est bon, c'est bon. Gigi, c'est bon, c'est bon, c'est bon. Mimi, c'est bon, c'est bon, c'est bon. And all those mamsellies, c'est bon, c'est bon. In fact, you'd be surprised how much good stuff there is around here, Frank. C'est bon. 嗯，西蒙， 哎，刚刚的三首歌连听哈，真的像是，如果你没有入睡啊，是在伏案写着什么，或者是开着车听着它的话，会觉得，哎，情绪就好像是让你左看一下，右看一下啊，带你看了不同的风景一样。 对，这种歌曲会让你忘记自己是在，甚至能让你忘记自己是在信息年代， 好像能回到很久之前的那个左岸相送那个年代的那个感觉中去， 但是很惬意。 但是看你拿什么听了啊，你要是拿一个信息年代的那个设备在听的话，那是不会让你忘记的。 马小闹和齐不甜的男朋友上线了 哦，那个你们到底哪个是马小闹，哪个是齐不甜？ 肯定这马小闹就是本女子啊，本红。然后呢，齐不甜和马小闹是男朋友 啊。齐不甜跟他正好反过来。 哎呀，是这个样子、啊。 你的那个齐不甜 猝不及防就来了点宵夜， 对， 是不是？ 今天红人啊是马小闹和齐不甜，然后呢，他的齐不甜来了。我们一看他齐不甜的网名呢，叫齐不甜和马小闹。啊，相辅相成，互补。 哎，你说年轻的时候搞对象，就容易头像哈都有这个共鸣，然后名字呢也要有这个很好的呼应。 那绝对。 这情侣装啊， 是 吧？平常的各种啊贴纸啊什么都一定要情侣款。 这是一种怎么说呢？这是一种也是一种仪式感，我觉得是一种仪式感。 我劝你们珍惜年轻时候这些仪式感啊，因为他们在你三四十岁的时候，真的很容易，对方不会再配合你这种幼稚的想法了。当然你会说他爱我，他就会配合啊。但是你不太喜欢让一个大男人一定要合着你的这种幼稚的情绪了。 对， 真的， 但 这是一种体谅了。 你能不能就是变得像你的大男人那样成熟一些呀？也是一个办法呀，对吗？并不是说他不配合你，你就一直觉得很失落。 没有啊，我不失落呀。 你会更上一层楼，你也会变成三四十岁的那种状态，你会觉得有更好的、更老的 在什么年龄就干什么样的事情。 是， 对。但是呢，并不是说啊，由此你就要走向苍老啊，你就开始人生过得非常的四平八稳啊，白开水。 是 ，no， 你是应该在任何一个年龄段当中都找到适合自己的啊，开心的点，幼稚的点。愉悦的点， 是、啊、 对吧？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愉悦点，你哪怕给他一杯不常见的饮料，他都能高兴一上午、是吗？ 只要是爱的人送来就好啊。 是， 这首歌呢，是我们心中的一种愿望哈，就是风快来吧。 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is green along the stream that runs to sea. Listen to my plea. Listen, willow and weep for me. Gone, my lover's dream. Lovely summer dream. Gone. Here to weep my tears into the stream, sad as I can be. Hear me, willow, and weep for me. Whisper to the wind to say that love is singing, to leave my heart. Murmur to the night, to hide her starry light, so none will find me sighing and crying all alone. Weeping willow tree, weep in sympathy. Bend your branches down along the ground and cover me. Shadows fall. Bend, oh willow, and weep for me. To leave my heart aching and making this moan. Branches down along the ground and cover me. When the shadows fall, bend, oh willow, bend, oh willow, and weep for me. 最后一首歌啊，大家能听一分半钟哈。这首歌叫做 My Funny Valentine， 然后刚才这首歌还是挺热情洋溢的， 叫陪你到世界的终结、把这首歌呢也带给今天幸福的红人马小闹和齐